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童烟，第58集。因为是小角色，苟富贵和吴翔一直不大上前，倒是左然主动与二人聊了下角色设定的问题。对于这两人的性格，左然已经摸得差不多了。苟富贵人大大咧咧，吴翔则是比较敏感，与片中的角色有点出入，需要演员仔细揣摩才行。整整一天，各色人马一波一波接踵而至。左然病房好像中国工商银行一样，新来的人只能拿到200来号，一等几个小时才能办上业务。不过如果有权有势，可以以 VIP 大客户的身份插队。何修义感慨于左然的影响力，这一受伤，一大群人自称朋友，千里迢迢地从各省赶到甘肃，在索影帝面前狠狠地刷存在。一直到晚上九点，左然快休息了，病房才重归宁静。何修义心疼地问，累吗？左然身体还伤着，要接待那么多人，真是非常辛苦。 还好，没事。 逞强肯定累了。左然淡色眸子注视着何修义，半晌之后才缓缓道， 别太小看我的体力。 嗯， 否则以后会后悔的。 嗯， 哼。 何修义抬头看了一眼表，洗脸刷牙，关灯睡觉。说完，何修义便觉得刚才那一番话显得自己好像是很想赶快抱在一起睡觉似的，幸好左然并未在意。 还早。 那看看电视。 算了，不指望了。 这时间段各个台都在放电视剧，而其中绝大部分无法引起左然兴趣。各个省级卫视基本只看主演，主演腕儿大的便很容易上星，腕儿小的便很难通过。似乎编剧导演摄影全部都不重要。于是几个年轻演员各个频道轮番登场，像打地鼠游戏中的地鼠，消失一下旋即出现。这现象的结果便是，为了赶场，演员大多不会琢磨演技，剧情画面也是常常难以令人满意的。那玩平板玩手机 互动一下，两个人在一起有什么游戏吗？ 不知道啊。何修义老老实实地回答。 搜索。 何修义打开了某个搜索引擎，输入两个人在一起游戏，立即得到一堆结果。他点开第一、第二、第三个页面，走满观花看了一下，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便将手机递给左然。左然用修长的手指划着屏幕，沉吟半晌才抬起头。 嗯，就这个吧。什么自己干过对方却没有干过的事，哼，挺好的。 嗯。何修义抽回了手机，看了一眼游戏规则，两人分别在纸条上写下自己干过同时认为对方没有干过的事，只好全部纸条放入盒子，两个人轮流抽，每抽出一张就要念出文字，倘若其中一个干过，另外一个没有，后者便要接受惩罚。这是一个通过游戏轻松了解对方的好机会哦。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修义点点头，可以。左然干过的事自己应当都没干过，可自己干过的事也都挺特殊的。 那每个人写十张吧。 可以。说吧，他便找出五张白纸，每个对折两次，一同裁出20张小条，拨给左然十张，又去护士站借了两支笔，便埋头开始写自己的经历了。笔尖在夜晚中沙沙的动。10分钟后， 两个人都完成了十张的任务，分别折好字条，将它们扔进了床头柜的抽屉，并将抽屉关到只留一个小缝，各自伸手进去拨弄几下，防止有人只抽自己写的字条。此时抽屉便是规则中的盒子。惩罚是什么呢？ 随便。 出乎意料，祖然显得并不在意。 不然还是在脸上画道子？ 脸上画道是家族去祖某次打牌活动中莫安提的建议，之后便一直被家族剧组延续。何修义记起某次祖然在自己脸上写了句发语版的我想要你，脸上发烧，急忙说道， 这回不许写字，再潦草再不想也不行。 祖然点头应了。游戏开始，何修义先摸了一张，展开一看松了口气，因为是他自己写的吃卫生纸。 吃卫生纸？哼，这都干过？ 嗯，幼儿园时老师给大家发薄饼，没有我的我就哭了，旁边的小朋友告诉我说，食物是卫生纸，可以自己去撕，两者长得有点相像，我便信了，咬了一口。 左然摸了一把何秀义的头发，笑着道， 我输了。 于是何秀义在左然脸上画了一道，左然眼睛很亮，鼻梁高挺，即使被画了道也不破相。接下来便什么都有，两人脸上各有四道。到了第九次上，何秀义微笑着打开字条，发现是左然的，上面只有四个字，喜欢对方。何秀义愣住了，时间在某一种异样的气氛当中缓缓流逝。何秀义隔着白色纸条上那四个飘逸的黑色汉字沉默不语。大约半分钟后，左然伸手提起笔，拔开笔帽。 你输了。 输了？ 笔尖即将触到皮肤，何秀义拦住了左然。 等等。 左然右手一顿，坐在床沿垂眸看着对方。 怎么不服？ 不服。 何秀义一咬牙，竟是豁出去了，他的喉咙很紧，声音微微发颤， 我没输。 何秀义不敢看左然，夺过笔杆笔帽，啪的一声合在一起按在桌上。 没输。 何秀义从来不大在意输赢，此时却是相当的执拗。他很清楚，左影帝对于别人来说仿佛是窖中陈年的酒，只是靠近了用鼻尖嗅嗅醇香就该知足，唯有自己能知道含在口中是怎样的清冽。左然看着何修义， 修义，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 当然。 没输二字讲出，一切天翻地覆，好像完成一个魔方，魔方色块统一清晰，原先那些纷杂的扰人耳目的东西全部都被整理得井井有条。左然伸手抬起何秀义的下巴，强迫对方注视自己，又在大约十秒之后一点一点地向对方靠了过去。何秀义的胸膛剧烈起伏，默默等待即将发生的事。就在两人双唇还有五厘米时，病房房门被砰砰地敲响，接着房门把手一动，一个穿白衣的护士走进来，两人急忙分开了。护士见到两人脸上四个道道，面部肌肉抽动，勉强忍住了笑，表示要带患者去做核磁共振。左然即将出院，主治医生叫他在出院前最后检查一下。核磁共振机器在另外一个楼，数量不够，等待队伍很长，医生一般都会优先安排门诊患者，等晚上人少了再叫护士通知住院患者过去。然而左然本来就是明星，最好人少时才出现，本来预计时间是晚上八点钟，实际上却一直到了十点才有消息。检查只有修义陪着，祖然几个助理都住酒店， 被撵走时个个一脸茫然。护士比较体贴，没有让左然在 CT 核磁室外休息区域等待，而是直接将他领到值班护士的办公室，直到正好排到。检查过后，一个影像科的医生还跳出来合了影。再回到单人病房时，时间过了11点了，气氛已经被破坏殆尽。在这种情况下表白，交换初吻好像有点不大对头，于是两人默契的没有再提。何修一也挺累，一回到房间便坐在陪护床上，左然站在他的身前挡着灯光，两人对视片刻，最终还是没有下得去嘴。何修一平静地走到柜子前边，拉开抽屉，将里边的字条全部捡了出来，团成一团，并且走到浴洗室扔掉。接着何修一走回来，伸手拿起桌面那张喜欢对方字条，当着左然的面折回原状，放在自己随身皮夹当中。这个字条他想留着，这是他第一次正视自己内心。 修一， 睡吧，明天出院，保洁早上6点收拾房间，天天都会被他吵醒。 嗯。 就这么着，吊车侧翻事件发生后的第3天，左然出院。左然出院后就宣布剧组复工，他受伤的位置是腿、手、头部，而且不重，并不影响指导影片。追车场景拍了整整2个星期，剧组众人发现学神属性到哪儿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建筑出身，左然对于力学非常精通，拉锁从哪个角度拉，用多大力量拉才能达到自己最想要的效果，左然都能估摸得八九不离十，加上电脑模拟拍摄堪称顺利，只用了1星期便完成了追车。在画面中，追车、跳车、撞车、翻车应有尽有，可以想象得出观众在大屏幕上看到一定十分过瘾。这段剧情进行过后，黑帮老大龙骨还是逃了，此后还有一场追逃戏码。警方得到的消息说，龙骨正在机场 VIP 的候机室，于是立即实施抓捕。然而高翘着二郎腿端坐在沙发上的人却不是龙骨，而是保镖。真正的龙骨则隐藏在沙发后的保镖群当中。警方高层从长治凤蝶那儿得知这个习惯，伏击龙骨得手。结果回到警局之后，众人惊讶地发现抓到的那个龙骨也不是本人，而是被他整容成自己的替身。龙骨再次逃了。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